耳边这样的音乐来自于 Button Hikers 带给我们的 Night， 让我们能够听到夜的味道和深夜的力量。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在深夜里边觉醒的一种味道。当然在周末里边，我们也应该跟朋友们来去问一个好了。关注过来自于 Button Hikers 的音乐之后的话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更多的音乐精彩。像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这样的一种Jazz 的音乐特别适合能够在我们的下午的时段以及在深夜时段去感受一下。那么也希望您能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周六周日的夜间凌晨2点到4点钟为您重播。继续来听下面的好音乐，来自 Caroline Henderson 带给我们的 Liberty Tango。 Huntsman's love, prendre ma main. Tu cherches quoi? To meet your death?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Toi aussi, tu détestes la vie. 非常不可多得的一首好音乐，来自 Caroline Henderson 呢，她呢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来自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位爵士流行音乐人。她呢出生在1962年的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然后呢这样的一位 Caroline Henderson， 她也是在1983年然后移居到了哥本哈根，然后呢也成为了丹麦的顶级歌手。她的第一个能够让我们看得到的名声呢，是来自于她在他的家乡，尤其是在1989年他们的一些作品。而且呢他们也是成立了一个团体叫做 Radio， 就是 RadioRadioH Radio， 很有意思啊。那么像这样的一段音乐叫做自由探戈，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音乐和音乐的类型。那么这样的一段音乐呢，也是由法国的一部电影能够让我们看得到其中的精彩片段，而且呢由比利时的导演做了一个爱情三部曲，分别有《情事》和《吉尔的妻子》，收尾篇叫做《自由探戈》，其中的背景音乐让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下面来听听看今天第三首的音乐 Santa Maria， 来自于 Golden Project。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放送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 de Argentina, Buenos Aires, el puerto de Santa María del Buen Aire, 耳边音乐来自于 Golden Project 带给我们的 Santa Maria、来自于像西班牙这样一种音乐的味道，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音乐中的闲适的感觉。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姿放得平和一些，甚至是平躺下来，去让阳光晒着自己，也许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里边寻找到一种音乐背后的答案吧。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音乐节目，叫做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稍后的一段音乐，这是来自于 Martin Nowakowski 带给我们的 You Are the Sun， 你是阳光。 You are the sun 来自于马钦诺瓦科斯基。那么像一首音乐呢，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对于阳光的味道的一种亲身的体验。那么下面时间依然来自于马钦斯基带给我们的作品，也希望你能够来喜欢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味道。这里是节奏驾到， Living the moment, Living my life, Easy and breezy, With peace in my mind. Rhythm X,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迟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现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去重播，欢迎您一贯收听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沉浸的体验。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Namaste 带给我们的 Havana Blues 哈瓦那蓝调。而这样的一个乐手的名字叫做 Namaste。 Namaste 的叉是其实呢是在印度的一种礼仪的手势，就双手合十这样的一个礼仪，会有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会觉得很混搭，我们可以听到南亚跟南美啊这样的一种结合体，很有意思。 无论是在中南美洲还是在南亚，都能够通过音乐把世界拉近一些，把空间变得没有距离。所以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嘛。而下面的一段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让我们去值得敬畏的，值得去尊敬的，值得向他敬礼的一段音乐，叫做 Reference， 来自于 Richard Bona featuring Pat Metheny。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Francis， 来自于 Richard Bona featuring Pat Metheny，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 不知道你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他们的性格非常的古灵精怪，喜欢做一些新鲜的好玩的事情，然后呢会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那像这样的一种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他可爱的称作 chat。 那么叫 chat 这样的一个名字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总会用这样的一种性格给到我们惊喜。 Have you met chat？ 你见过 chat 吗？你认不认识一位叫做Chat 的人呢？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来自于 Till Bonner 将会给到我们一些相关的消息，用他的音乐来诠释这样的一种个性的人的存在，来自于德国的一位音乐家告诉我们。 How could you ever lose? 'Cause you must have had it all. To be a star on the jazz scene. Try to keep it clean. They came to see youManagers came to play ballads that will live forever. Taking what you get, it wasn't what it should have been. So you call them blue, and the memories seem to be so far away. Or so they say, down on your luck. You picked it up again to rise up above them all. In Europe there was an uproarKnocked you down was more luck. At the door, never give in and play. With all the life that is around you, that's what I hear you say. You know that I'm with you, Chet. That's right, I am with you here today. That's right, I am with you here today. 耳边的音乐叫做 Have You Met Chad， 来自于一位德国的音乐人，小号手，爵士音乐家，也同时是一位歌手、作曲家，还有呢编曲家，还有制作人，多重身份合一的 Till Brunner。他呢是生于1971年的5月6号在西德。那他呢其实也是深受了 Fusion Jazz 的影响，还有像是这个波普音乐啊，以及呢现代的音乐的一种融合。那同时也会制作一些电影原声，特别是德国电影原声，当然他也非常喜欢乡村音乐，甚至是一些德国的现代的流行音乐。他的小号的演奏生涯呢，从很小，小学时候就开始了，很有意思。他的经历如此丰富，他的音乐也一定能够获得人们的满意。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要查询歌单，你可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了解到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来自 Bobby Duby 带给我们的 Mr. Jeff。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一种挽留 Mr. Jeff， 就是来自于 Bobby Doobie 他们的音乐。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听今天我们这一小时当中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Nighthawk's Dream， 来自于松居庆子。他其实呢是一位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日本的爵士轻柔钢琴音乐家，那他呢也是充满了一种旋律感的音乐，多次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到了一种东西合璧的意味，当然也展现了一种他独特的创作手法和优美的旋律。我们慢慢去品味一下，细细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段音乐作品。一个人走在明月松间，那种任斑驳树影切割我的身影的感觉，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你可以去回忆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了，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第二个小时节目，我们要听到那些个欧美音乐当中的热门单曲呢。今天主要是来自于英国的榜单当中的一些特别流行的热门啊，大热门其中呢就少不了一些就是大大的这种旋律质感的东西，比方说啊，刚刚我们耳边这样的一首第二小时的开场曲，来自于 Billie Eilish 带给我们的歌曲叫做 Copycat featuring Sophie Tucker Remix Edition。 那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能够带给我们就是那种对于一种态度的眼角，那就是 Copycat 就是指那种盲目的模仿者，盲目的追随者。但其实呢，也在漫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虚拟人物出现过。那到底这样的一首歌写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的 MV 吧，小时间的话一定要看一下 MV 才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关注了以后可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通过歌单呢可以来查到啊每一首歌曲的名称，然后呢可以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歌单呢，可以去更加丰富一下你的欧美音乐的听觉体验。2001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位歌手，刚刚我们提到就是 Billie Eilish， 他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获得了很多人们的好评，而且那种空灵的精灵的一般的嗓音呢也是广受好评的。而 Sophie Tucker， 我们也是在去年的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礼的后台曾经采访过他们，两位特别的好聊啊，特别的爱聊天，跟我们合影是合不够。话说可能他们也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包括他们会有一点点的这种带有电音的味道。而下面一首歌曲我们要听一下来自于 Carrie Underwood 他的乡村味道了 The Champion， 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打破了 Carrie Underwood 他的乡村味道，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Courage I possess through the drama. H is for the hurt, but it's all for the honor. A is for my attitude, working through the patience. Money comes and goes, so the M is for motivation. Gotta stay consistent, the P is to persevere. The I is for integrity, innovative career. The O is optimistic, open and never shut. And the N is necessary, cause I'm never giving up. See, they ask me how I did it, I just did it from the heart. Crushing the competition, been doing it from the start. They say that every champion is all about his principles. Carry on. Unstoppable, unshakable, they knock me down, I get up again. I am the You ar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The Champion 来自于 Carrie and Earth 为超级碗准备的一首单曲，很好听。然后尤其呢是后半段当中会发现他的那种演唱完美诠释的 Champion 这样一个单词，每个字母当中所代表的一种特别的含义都很积极的，而且呢他用他的高音让这样一首励志歌曲也更加带有一种力量。这个三观很正啊，静智贤人，钢铁意志，正能量的感觉。而下面来听听看来自 Exampl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The Answer。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It was like slow motion When you walked into the room I sat there frozen Just sat back enjoyed the view If it's the ocean You're some undiscovered species You saved me from myself That not believe me、Had so many questions on my mind Where the hell you been all of my life Straight out from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You're the answer You're 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Push your arms again Offer your loving again Push your arms I could paint a picture of every detail in your eyes First time I lips ya Whole world stopped going by Rewrite the scripture And call it my only weakness I turn my shit around and now they're speechless No Had so many questions on my mind Where the hell you been all of my life Straight out from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You're the answerYou're 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 know you miss me like cold crush Don't we risk it like gold dust Go the distance like mold does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y told us And I hope you notice I was hopeless Till I found you readjust my focus Hocus pocus you appear like boom Froze like a statue Homeroom looking at you Had so many questions on my mind Where the hell you been all of my life Straight out from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You're the answer You're 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Example the answer. 而下面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 Fall Out Boy 他的全新单曲 Wilson Expensive Mistakes。 我特别建议朋友们在听过歌曲之后一定务必要看这样的 一首歌曲的 MV， 特别像在拍电视购物啊。 So when I say I'm sorry I'm late I wasn't showing up at all I really mean I didn't plan on showing up at all Don't you know I hate all my friends I'm we hadn't done this thing, I think I'd be a medicine man. So I could get high on my own supply wherever I can. And I became such a strange shape, such a strange shape from trying to fit in. Yeah, I became such a strange shape, such a strange shape. 嗯，电视购物的感觉来了，很欢乐的一首歌 Wilson 来自于 Fall Out Boy。 那么下面一首歌来自于 Grayson Chang， 带给我们的 Low。 Where to go no more, I've been hurt but I've never been hurt this much before. Yeah, I feel lonely, lonely, lonely driving down this road. You say through time I'll find some healing but the clock goes slow. I didn't know that I could get this low.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 See a dark reflection in my dashboard. Don't even know where I'm driving to anymore. Think about us back together someday.What you doing this Sunday? I needed space, so I left home. But now I'm desperate for the things I know, like how you made me laugh on a bad day. Where are you now? I need you, babe.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Yeah, cause I am lost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no more.I've been hurt, but I've never been hurt this much before. I feel lonely, lonely, lonely driving down this road. They say through time I'll find some healing, but the clock goes slow. I didn't know that I could get this low.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 Remember older days when we were so young, riding top down in a city that I used to love. I hear those words you said when you were shit-faced. Told me to stop playing all those games, but I wasn't then, and I'm not now. Didn't know how to feel when you broke me down. I needed time to move around without you, but I think I'm ready to hear I love you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Yeah, cause I am lost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no more. I've been hurt, but I've never been hurt this much before. I feel lonely, lonely, lonely driving down this road. They say through time I'll find some healing, but the clock goes slow. I didn't know that I could get this low.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Low by Grayson Chang， 美国的一位童星歌手，出生于1997年。他在8岁时候呢开始练钢琴，学了3年之后呢就正式的开始了自己的演唱。但是那时候他并没有受过任何的声乐训练，而他的音乐深受了 Lady Gaga 以及 Christina Aguilera 的影响。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的翻唱歌曲 Paparazzi 的视频传到 YouTube 当中，在油管里边获得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和支持，从而 Grayson Chang 他的人气大增，一炮就走红了。他目前呢已经 跟唱片公司签约之后，也成为 Lady Gaga 的师弟。在2012年的7月3号，他也献上了亚洲首次电视演出，录制过了《快乐大本营》当时的15周年特别节目，还参加了 MTV 音乐录影带的音乐盛典。当然了，他还去过中国以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各种各样的巡游亚洲，非常喜欢中国的一位歌手。我们非常喜欢你啊 Grace and Chains。 Nobody else can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do。 来继续听下面的歌曲，来自 Cascade Nobody Like You Lokio Remix Edition。Nobody Like You 来自于 Cascade。 那么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好音乐，当然同时的话呢，也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歌单了。歌单怎么了解到呢？很简单哈，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查询歌单的方式。我们可以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把我们每一天的歌曲按照播出顺序为您列好了。 So 您可以呢在我们的歌单里面查询到我们按照播出的实际情况去放送的一个列表。当然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其中的某一些歌曲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进行相关的交流。我们在 QQ 群里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特别多的一些好的音乐，还有一些我们的独家的原创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作品，我们会进行分享。那么赶紧能够来通过我们的 QQ 群加入进来，然后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好音乐啊。那怎么加入 QQ 群呢？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 QQ 扫码进群咯，我等待大家。来继续关注下面一首音乐，叫做 This Town， 来自于 Kygo featuring Sasha Sloan。 那么像这样一首歌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想要逃离一个小村庄小城镇的感觉，到底是要去北上广呢，还是要去到什么地方，我并不知道，但是能够听到他们的音乐当中带着一种浓浓的这种反叛情绪，还有一种精神哈。当然了，我们的网友们也在说，这样一首歌的歌词是不是写给那些个90年到94年生的人们呢？因为很多身边同龄人都已经开始要准备成家了啊。 收入还很可观。然而相反的是，自己还在过着一种所谓漂泊的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心中也应该有所梦想，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这些可爱的好朋友们。 This Town by Kygo。 They're settling down, they're only kids, but they're married now. Let's follow the lights, follow the crowd. Baby, we gotta get out. Let's get out of this town. I want an ocean view somewhere.As long as I'm next to you, I don't care. I don't wanna live my life in circles. I just wanna find an empty road. Let's get away from here. Let's go. All of my friends are settling down. They're only kids, but they're married now. Let's follow the lights, follow the changes here. I know another day, another year, same old. I don't wanna live my life in circles. I just wanna find an empty road. Let's get away from here. Let's go. All of my friends are settling down.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连山雪乡欢迎您。 The weather. 受高气压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光照条件和大气透明度好，气温上升速度较快，最高气温有望达到冰点以上。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 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春运是一年中人员流动规模最大、最集中的时期，也是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隐患最多的时期。明晚7: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即刻出发》第二季第八期，展示智能安防的出现是如何为我们的平安保驾护航。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正在央视综艺频道热播。本周日，秦海璐将担当南京博物院国宝守护人，守护国宝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动情带来凄美的前世故事。徐悲鸿、齐白石同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家。昨天，白石墨庙清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专题展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此次展览中的《寻旧图》便为我们揭秘了两位艺术大师的相识经历。在展厅里，一幅赠予徐悲鸿的山水画中，齐白石身为有徐悲鸿这样的艺术知己而欣慰。展览将持续到3月11日。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 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a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直放 Chill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zor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ll be yours for 1,000 lives.

这是来自于 The Naked and Famous 带给我们的音乐，来自于新西兰的活力四射的一个团队，他们成立于2008年，乐队当中他的主 vocal 呢有一位女生跟一位男生一块儿组成，而且呢他也对于音色很有很强大的塑造力，但作为这个亚裔来讲的话很令人印象深刻呀。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下面一首好歌曲吧，这也是全新发行的一首单曲了，而马上我们也会迎来他的北京演出，来欢迎一下 The XX 带给我们的Dangerous. Hello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They say we're in dangerBut I disagree, if proven wrong, shame on me. But you've had faith in me, so I won't shy away. Should it all fall down, your love been my favorite mistake. They say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I'm wishing on a star to follow where you are.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我是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 联。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M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ce M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来到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时段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这样的来自于 Amy Van Buren 带给我们的第600号作品 Episode 600 A State of Trance 吉隆坡版本 Warm Up Set。那像今天我们听到这样一段音乐，其实它来自于2013年的5月17号。当时的 Amy Van Buren 他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在做进行巡回演出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开场的热场曲目。我们今天就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感受一下，在吉隆坡，在东方，在东南亚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听到怎样的 House 跟 Trance 的音乐的结合。来自全球百大 DJ 之一的 Amy Van Buren。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了解我们的歌单，其实已经为您列好顺序了，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详情。 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Amy Van Buren， 他在之前所做的一段热唱的音乐，在2013年的吉隆坡 A State of Trance 600。那其实呢，这样一段音乐的类型，应该可以被称之为叫做迷幻 trance。那迷幻的舞曲 trance 由 techno 演变而来，听上去会有一点这种出神入化的感觉，但是还是会保有着那种舞曲的律动。它会很注重 bass 的一种重低音的表现。某些人听了以后会有一种所谓催眠的效果，因为拍子始终是以四四拍为主，所以呢 trance 的音乐当中，我会发现它的节奏感很强，这其中有很多的电子合成器的音色，节奏变化呢会比较的少，偶尔会用一点点合成器去区分一些前后的变化。在1998年的时候呢，很多的全球的著名的 DJ 就已经开始使用迷幻舞曲 trance 作为自己的主力音乐类型。当然，一开始呢在英国比较流行一些，后来在美国也开始散布 trance 音乐。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Amy Van Buren，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希望各位能够来通过音乐沉浸自己，各位周末愉快。 候节奏和音乐是不需要语言的，有时候我们只要听到这样的节奏，就能够知道 DJ 们他们此时此刻或者当下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些什么东西，就好像一个来自于西方的 DJ 在经历东方的文化时候心中的一点点小错愕是一样的感觉。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您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Emmanuel Buren 世界百大 DJ， 他的作品 Estate of Trance 600吉隆坡热场特别专辑，迷幻舞曲 Trance 你还喜欢吗？而稍后的时间也希望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来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依然来自于 Emmanuel Buren， 歌单怎么查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即可。 The beats. 瑞享新春礼，即日起到店购吉利新博瑞，即享四重礼遇：5999元购置税现金直补，24期零利息，7000元置换礼金，更有新春精品礼包等你拿。更多信息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二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Amy Van Buren， 来自于荷兰。那没有问题的是，他呢是1976年出生的一位 DJ 了，算年纪的话呢应该已经不算年轻，因为时下已经有很多的90后 DJ 已经丰富在了乐坛当中，尤其呢也是有像是 Martin Garrix 这样的95后 DJ 哈，他们呢已经成为了百大 DJ 的排名第一位的一个情况。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这些老 DJ 们他们不能够发挥他们的热量，而且依然能够被我们所喜爱。 Amy Van Buren， 话说荷兰有非常非常多的电音 DJ， 这可能也是因为荷兰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被很多人们所期待去感受一下当地的各种各样的音乐节的原因所在咯。当然呢 Amy Van Buren 曾经还做过电子音乐的制作人，电台节目的主持人，跟我们还是同行过哦。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更多的时间还在全球进行着巡演当中。那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他在2013年所进行的一场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所进行的巡演的开场的热场舞曲 A State of Trance 600th episode Warm up set by DJ Amy Van Buren，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放送。Thank you. 这里会发现其实 Amuan Buren 给到我们的音乐是那种浓浓的电子质感，而且会听到了 Trance 的味道，被它融合了以后，它会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人给到我们一些比较专业性的节目。而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节目也是他做的第600期，叫做 A State of Trance， 来自于 Amuan Buren， 世界百大 DJ 排名现在应该是前10位我记得。而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今天正在为您放送这样的一些个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稍后还会更加精彩的音乐内容为您送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ar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回到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第四小时里面我们要听到就像是一个来自于非常有多元化精神的一位 DJ 制作人，叫做 Ramses B 带给我们的作品，2017-18年的一个 Ear Mix。 他用他的一些作品进行了一个年度混音制作，而耳边的音乐叫做 Play to Win Featuring Holly Drummond Monster Cat Edition。 而刚刚的开场音乐叫做 There for You，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 Moonlight at the Butterflies 以及 Acradia。等等好音乐都在节奏驾到节目当中，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我是 Mr. 常。那当然了，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开启今天的点名互动的环节了。那么我们要邀请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赶紧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拍下你面前的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可爱的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来参加我们稍后会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希望各位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名字，而点名时间就会是在今天下午的15:15，还有不到10分钟哦，要赶紧加速咯。 有两分钟就要开启今天的点名互动了，赶紧要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把这样的一张照片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里面来哦。然后的话呢，可以来参加我们稍后会进行的广播微信点名互动，希望各位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名字。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进行着拍照啊、截图啊之类的啦。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千万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才行哦。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的 QQ 群的话，可以来马上回复 QQ， 扫码进群，分享好音乐跟好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带。当然如果呢想要来查询歌单，直接回复歌单了解详情咯。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去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我是常小航。那今天呢，听到了节目当中我们来自于 RNSB 他的音乐作品之后，我们要继续分享点名的这样一种精彩的环节啦。欢迎各位可爱的新朋友还有老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进行点名互动。首先要欢迎一下用收音机在听着节目的矮姨这位朋友啊，这是在家里边吗？还是在办公室呢？用收音机听着节目。此外还有呢，非常非常可爱的网友们，我看到了很多网友们在车里边听着节目，因此呢，包括有这个车里边大屏幕很彩的这样一位，是不是？这是 CarPlay 吗？啊，欢迎一下网友猴哥，以及那年的星光，还有李小梅、LM、菲菲、奇异果在用手机听哦。欢迎承诺，还有月月宝宝以及 Irene， 还有呢 Amanda 磊同学，还有孟祥镇，你好，老傅同学发过来很多张照片了，依然会有你家这个门口拍出去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 CBD 的照片啊，以及网友月亮，你好。再来翻篇了，欢迎我们的网友不羁的风，很久没有来了是不是？以及有网友顺军、曹健，一直刚刚在跟我交流着关于这个歌单该怎么查询，哪一些歌曲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其实的话呢，如果有心人的话会发现，歌单里边的每一首歌都是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好的咯啊，这个可以给您去提供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查询的方式。欢迎网友大鱼大卫啊，以及向振乐、刘洋，还有鱼文文、文文鱼、Georgia、枫叶、刘维。再来翻一篇，欢迎进放单位以及 K 长、西蒙的猫，还有我们的网友 Fort Minor、戴敏，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点名呢到这里先告一段落，赶紧要继续关注好音乐才行。而此时此刻耳边的音乐叫做 Divinity Original Sign Second， 来自于Ramesses B Remix Edition，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ix， 你是 Gums Beats。 We now know that societ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each have their own, each has found the necessity to explain why it is that their human beings are here. FM 97.4 AJ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Starlight.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So many possibilities, my mind is racing。 Rick, where are you? On my workbench, Morty. Flip the pickle over.Turn myself into a pickle, Morty! I'm Pickle Rick! 这边的音乐叫做 Rick and Morty， 而之前我们也听到了 Visuality 这样的一首音乐内容，稍后我们还会听到另外的一些精彩的音乐，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ed the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锁定这里就对了。我是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查询歌曲列表，回复 QQ 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和我们来一起分享这些个好音乐，了解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吧。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贺新春享好礼，吉利汽车吉利中国年税补惠民，年销突破120万辆，感恩回馈。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吉利汽车全系车型，可享受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最高可享24期零息政策。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味四合院，房山圣林山雪乡欢迎您。 就要过年了，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 您给说说。 吃饭不能先动筷子，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夹菜。朋友圈让长辈先发，要及时点赞哦。腊月27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 腊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4小时直播不间断，现金红包送不停，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The weather. 受高气压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光照条件和大气透明度好，气温上升速度较快，最高气温有望达到冰点以上。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吴有音执导，张幼婷、杨子姗主演的爱情电影《南极之恋》昨天上映。这是一次爱情的冒险，同样也是一次电影的冒险。不同于常见的都市爱情题材，《南极之恋》把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了神秘的南极大陆。全片仅靠两位主演和一只企鹅演绎，也成为人类首部亲赴南极取景的剧情长片。最终《南极之恋》的成片效果也得到了电影学者尹红的认同，这样的题材在国内很少见，视觉呈现完成得很好，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新导演的处女作。当地时间昨晚，第47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落下帷幕。中国导演蔡成杰执导的《北方一片苍茫》作为入围主竞赛单元唯一华语作品，这部作品与其他7部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一起角逐大奖，并最终赢得评审团的一致赞誉，摘得影展最高荣誉金虎奖。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I like what you got.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当中，15点3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去进行直播，然后呢是在凌晨的夜里2点钟到4点钟为您重播。所以说如果你万一睡不着觉的话呢，也依然可以通过音乐伴随你更加睡不着觉的午夜旅行。当然如果说你要是在周末的夜生活当中啊，比方说安排了一些事情的话呢，我相信2点多钟的话应该也是玩的差不多，或者说是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是伴随你的回家路的话，也依然可以用我们的音乐给你更多的一种沉浸体验就对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继续听来自于 Ramesses B 带给我们的 Standard 以及 Pathfinder。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We'll be right back.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们听到他的音乐呢，这是一首非常带有浓浓的电子古典的味道的 Deep Side， 应该让我们给自己翻一个面再翻一个面，一边听这样的音乐，一边可以把音量稍微开大一些，让自己沉浸在两个耳朵中间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漩涡当中。而稍后的音乐当中还会有更加劲爆的 James Freeman 带给我们的 Samurider，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这样的音乐类型叫做 Minimal Minimal Techno， 是电子音乐的一种，叫做简约版，或叫做极简电子音乐，极简电子。那像他这样的电子音乐当中呢，没有非常非常复杂的旋律，但是很简单的，都是一些个用音乐的乐句的结构进行重组，在不断的重复当中，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散发着，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小小的幻觉的一种音乐魅力所在。Techno 舞曲是一种形式的美学，而 Minimal Techno 将会是这样的一种固定节拍形式的美学的极致作品。而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作品呢，是来自于德国的音乐人 Sven Kohlmann， 他 带给我们的 Blim Minimal Underground 的系列当中的其中一首，希望各位能够来去喜欢。而明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还会有他的音乐作品为您送出，2017年的全新创作，你还喜欢吗？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ix。耳边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Summer Quitter， 来自于 Jane Lehman。我觉得这样的歌手，这样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可以更加的好去记忆一些。比方说，可以给他起个昵称，叫做真藜麦啊，因为最近好像这个藜麦非常的流行，而且很健康态，所以很多人喜欢吃藜麦这样的一种粗粮。那真藜麦，你就记住真藜麦，他的 Minimal 音乐作品就是能够带给我们现在耳边这样的音乐类型的东西了，去查查看吧哈。那么也依然是来自于柏林的一个 Minimal 电音厂牌 Minimal Underground。当中的作品系列，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来通过这样的音乐可以让自己听得入迷一些，只要来关注节奏驾到，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听觉的惊喜哦。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咯，供您去查询去搜索一下。在歌单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去提供一些更多的平台去进行音乐的分享与交流。那么怎么能够去分享呢？马上加入我们的 QQ 群就对了，因为只有 QQ 群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服务啊。那么赶紧回复一下 QQ， 然后获得二维码，扫码进入 QQ 群，然后去里边寻找一下你所喜爱的那些个好歌曲和优美的极致的电子音乐混音带好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而在明天的中午12点也还会有我们的新一期的直播，在今天夜间的2点到4点当中也不要忘记去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稍后将会是战马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明天见。